最近俄罗斯、伊朗、日本、尼泊尔、英国、瑞典、美国、巴西、尼日利亚和南非的报纸、广播电台、电视台、通讯社和网站报道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表备忘录，揭露美国在朝鲜民族大国丧以后不断进行最严重的反朝敌对行为，推动朝鲜增强核武力的罪恶行为。